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出国旅游成为了新的时尚，旅行的安全也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去年的11月，翟先生参加公司组织的泰国游，参加浮潜项目的时候不幸溺水身亡。翟先生的家属认为组团社和地接社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于是呢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达到将近190万。那这起案件不久之前在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朋友们，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将重点为大家介绍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2017年的11月，翟先生所在的北京的一家公司因为组织员工出境旅游，公司呢安排一个姓刘的人与北京某旅行社有限公司呢签订了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合同约定由这个旅行社为翟先生等18人提供五星泰国旅游的旅游服务。出发时间是2017年的12月15号，结束的时间呢是2017年的12月21号。翟先生家属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翟先生呢是跟单位的同事就一块儿去出境游，由单位安排的人员跟这个被告一签订的这个出境旅游合同。那么合同约定的是他们10个人是去泰国，是五星泰国游的一个旅游服务啊。 这个钱是谁付？单位付还是他们自己付？ 单位付的。然后到了之后就是由被告二带团出去之后，不是第二天就是去参加这个浮潜的时候就出事了吗？ 2017年的12月15号，翟先生等人前往由某国际旅行社带团出境赴泰国旅游。2017年的12月18号的上午，就是他们抵达泰国之后的第三天的上午，根据行程安排，翟先生等人前往泰国罗永府的沙美岛旅游。翟先生等人接受导游的安排，在沙美岛的水煮鱼湾参与浮潜项目。翟先生家属的代理人说， 当地的地接社陪同，他在陪同这个导游，他全程在快艇上的，钱他也收了，那么肯定就是一个行程活动，并不是说一个自由活动。当时推荐了5个项目，那么这其中是一个项目，所以他们是根据导游的推荐来参加了这个项目。 当天的上午11点半左右，在浮潜的过程当中，翟先生是不幸溺水。被发现的时候，翟先生已经一动不动地飘在水面上。之后呢，同事和其他的游客将翟先生拖到岸边，后来经他人报警，翟先生被送到医院之后，还是经过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翟先生家属的代理人向记者描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最先是由这个同行的游客，也是死者的同事，就是武先生，他最先发现了险情，就是第一位证人。 发现险情之后，他大喊救命，啊，然后也是让这中国的游客，就是刚才说那两位父子俩医生，他也是同行的游客，是中国人，是游客， 嗯， 他们跟这个武先生一起把他打捞上岸， 嗯， 打捞上岸之后采取的救援措施， 但那个时候就是人已经救不过来了。 因为溺亡的话，其实他的抢救时间是非常短的。快艇的船家下来救的时候，实际上应该已经就不行了。 那有没有这个具体一个时间，比如从他从下水到后来发现他出事儿，这个大概过了多长时间？ 这个应该时间很短，就几分钟。警察的记录显示大约是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呢，游客发现他那个漂浮了，然后救援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在起诉之前有没有跟旅行社就先协商一下这个问题？ 协商过，没协商成，没有协商成，所以就起诉了。这个是家属谈的，应该是没谈拢。 自己父亲出事的时候，翟先生的儿子小翟正在北京上班。中午的时候，他接到了父亲单位同事打来的一个电话。 大概18号上午11点多的时候，我爸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溺水了。我说溺水多长时间？我说没事儿。他说就溺水3-5分钟。然后当时实话实说，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有一个小时，12点多不到1点的时候，我爸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没了，让我去。我当时一下就懵了，然后我在上班，星期一，我记得很清楚，星期一。 翟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9岁，而儿子小翟只有20岁出头，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2年的刚刚步入社会不久的学生，他一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他的印象当中啊，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而且比自己的身体还要好。 我爸的身体素质比我好，他的身体素质从2年前就比我好，因为我就是越来越胖嘛。实话实说，他的身体素质比我强。 小翟后来才知道，其实啊，父亲的同事给自己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小翟赶紧在旅行社的安排之下赶赴泰国处理父亲的后事。 然后那个后来是知道人家是好心，其实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人已经确定没有了，因为他也怕他一下告诉我受不了。当时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是那个是带骨灰还是带人，直接就这么明着跟我说。我说带人，然后就说让我带人的话得让我过去嘛，我刚好还有护照，就回家拿了护照，就也是确实是他们旅行社给我买的机票，然后就过去了。 小翟说自己下了飞机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跑到医院再看父亲一眼。 去了以后下了飞机，他们就地接社的是带着我和我叔叔，我们俩去的去医院。然后当时去了医院先看见我父亲，因为而且那边只让看脸，什么都不让看。后来我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完尸检了。泰国出现意外身亡的人必须做尸检，你家属同意不同意人家都得做，就跟大使馆啊警方啊办理一些领尸的一些手续，然后就安排的酒店嘛，就说那个办理一些跟泰国警方的一些手续。 小翟对记者说，之所以父亲和几个同事呢一块儿去了泰国旅游，就是因为啊干建筑行业到了冬天啊比较清闲，而且呢公司安排了这样的一项福利，等于说呢所有的行程的计划都是公司安排的，相关的费用也是公司来出的。 就是一个福利，就也刚好是因为干建筑的都知道到了冬天就休假了，他们休了2天假，在家休息了2天以后去玩的那个日期刚好是这么个日期。因为他们辛苦了2年了，然后公司也刚好是他们好像是有一个项目然后完工了，也刚好赶到那儿了，说老板出钱说是去玩一下，其实人家是出于好心，实话实说人家是出于好心。 在处理父亲后事的过程当中，小翟对记者说旅行社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实话实说还成，就是你一般你提出什么要求，他们一般比如说我要去大使馆问一下，带你去了，然后跟那个警方聊一下也去聊了，反正就是你要求什么，反正要求什么他们没有拒绝过。 那么到了最后为什么又打起了官司呢？小翟对记者说，主要是旅行社等他回国之后相关赔偿事宜的处理显得非常拖沓。 实话实说还成，就是你一般你提出什么要求，他们一般比如说我要去大使馆问一下，带你去了，然后跟那个警方聊一下也去聊了，反正就是你要求什么，反正要求什么他们没有拒绝过。旅行社就是有点拖，不是说主动的去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让你回国，回来以后怎么怎么着，从就没有说过责任问题，就拖了很长时间了，就是要不打官司吧。 那么身体如此之好的翟先生又是如何溺水的呢？在这起案件的开庭的过程当中啊，翟先生的家属特意请到了两位证人，其中一位证人是先于翟先生下水的一位姓吴的先生，另外一位证人呢也是翟先生的同事。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吴先生到底遇到了、听到了、看到了什么。 定了12月15号去的，当天的行程都没问题，12月18号出事儿这一天吧，然后从岸上也没说什么，还都得签字，旅游公司就说这个签完字可以上岛，然后就是必须你当时上岛就得签字，签完字呢再上岛，头上岛之前签的字，在岛上没签过字，坐的这快艇上的这叫去的沙美岛，到的沙美岛，然后就是介绍这个旅游项目，都什么项目，一共五个吧，当时头去的时候也说这个，好像导游给我们推荐就是这个项目是最经济合适的一个，有什么潜伏、浮潜，上一岛上吃水果，还上一岛上就是浅滩，可以自由活动，是这么一项，是当时应该是2500泰铢吧？哎，对，这没有不自费的，那个刚才说到这什么岛上，你这是玩就得自费，就得花钱，当时把钱呢，我们个人都是把钱交给导游。交给导游，我们上的这个又上那快艇，介绍这个情况呢，就是，潜伏是一对一的服务，到这儿第一个下水的我下的水，对我先下的水，距岸边应该，我只能说当时估计啊，不可能量，也不可能什么，目测最多超不去30米，距岸边，当时介绍也说应该得在4-5米以上吧，深度，对，这呼吸这一管就是这么雕这么一个。咬牙管，然后带一个潜水镜。 吴先生说他是第一个下水的，而且下水的时候呢并没有穿救生衣，相关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也并没有加以阻止，只是简单的问了一下。 我下水的时候没穿，没阻止，他那个导游就说这个不穿救生衣，我说不穿了，他说你没问题，我说没问题，这么就下去了。问了一下，对啊，我第一个下去嘛。 吴先生下水之后不久，这起案件当中的死者翟先生也下水了。吴先生在前面游，翟先生在后面游。吴先生游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看见旁边有一块突出水面不高的礁石，于是呢，他打算扶着礁石休息一下，顺便回头看一看。 然后我下，我就是往岸上游啊，肯定是从这下，从这船下来的，我肯定是要往岸上游。游的距岸边应该有3-4米那种距离，有一块大石头，哎，我就站在石头想歇一会儿，我回看应该就看着就是翟志明出事的人，那个也从后边呢，应该是在后，我忘了他是游呢还是没游这么一情况，然后这么一多少有这么一浪一推我，这个海水啊，我就又下去了，他从这石头站着没问题，石头一下就够不着底，赶快又游到这岸边有3-4米就上岸了，回头就看这个翟志明还从这水面上趴着，然后我们同船的，我们做饭的一个，他离得远点也从那边游呢，我说你给我推一下，他去当时我说的时候他听不见，也就抄回去了，然后就这个同船的有两个父子是医生，他正好要到翟志明这个出事地点就正好后边，我就是挡，我说推一下，我就现在感觉都不太好呀，这问题什么，他从那趴着，我问告诉那俩大夫，我说给你推一下，他一推没反应，我就知道出事了，我从岸上就开始嚷， 就说他不动啊， 他不动 啊。对，我就这不太好嘛。他我们都感觉当时都说那什么，那俩大夫也说了，就是那个父子关系。他说我们以为他从那儿不是潜伏吗？就这吸管啊，呼吸管从面上人这么趴着，这不是戴着镜子吗？正好从那水下这脑袋，哎，对，就跟看见鱼儿。我们他浮潜不就说看能看鱼什么的吗？去给我们介绍什么的，看那海里要鱼儿什么的，哎，以为正好是他是浮潜那种人。我告诉那俩大夫，我说推呀推呀，他是谁呀？我说一起的，这么他一推，我觉着他没反应，然后这俩大夫一人架一胳膊就往这边游，我从那儿就嚷救命救命，我嚷了几嗓子，然后我也跳下去。又跳到这海里，我又过去，他俩大夫是架一人架一胳膊游，我是抱着他肚子，就是开始我们仨人又游岸边上，然后我们那救生还一做饭呢，我们一共四个人把他给搭在这岸上这一块大石头上，这俩大夫他不是大夫吗？医生，俩医生就开始做这胸部按压，就开始什么急救，他们俩做急救，我是帮不上忙，我就从岸上紧忙嚷救命救命，老嚷，是这么的。我们在那儿救了有三四分钟以上吧，怎么三四分钟以上？我那同事他们从船上肯定出事儿，又干上船上又过来，当时又过来，就那情况。我听那大夫好像说是够呛了，说已然瞳孔是，对，连着是大夫，那医生嘛，我们不清楚。 从吴先生讲述整个事件的经过当中，我们呢可以了解到，在翟先生出了问题，最后呢吴先生发现和另外两个游客一同呢拉着翟先生来到这个岸边，最后实施救助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旅行社的相关人员和这个旅游景区的相关人员在场协助，或者说呢是帮着报警啊抢救，目前来看并没有这样的情况。翟先生的另外一位同事朱先生当时也在那个快艇之上，而朱先生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快艇的前部，所以说呢当这个吴先生翟先生相继下水了之后，朱先生并没有立刻下水。朱先生的陈述呢和第一位吴先生有一部分重复的地方，正好呢可以相互的印证。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朱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们从快艇到了沙美岛，就是上了沙美岛，那天的行程安排就是到了沙美岛，到了沙美岛就是没事儿，完了就是当地导游去给我们介绍那个项目，大约可能是有五个项目，就说是，但最后有的记不清了，有五个，最后说一个就是，反正每个项目就都是自费的，说多钱，最后说一个，他就推荐这个项目，就是叫浮潜。浮潜加上是上岛吃他们当地的水果，还有一个可以上岛拍照。当时他们就介绍说是可能2500泰铢，当时我们都同意参加了，但是他们当时都说的是介绍是在浮潜项目是就是一对一，一个教练就说是负责一个，坐的快艇到那儿他就抛锚，抛锚，我在用快艇头了坐，当时就是一个船家，就一个，他是一个估计是15、16个小孩儿，给我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眼镜儿，搭一根管儿，就嘴上，我这不知道怎么使，他就给我戴在头上，反正咱也听不懂他那说话，戴在头上了，他给我戴在头上，告我怎么咬住啊，我先告完我媳妇儿怎么戴，完了其他还有我们三个同事。我就告诉他怎么戴好了，完了我就下水了，我刚一下去就沉下去了，沉下来我就折腾，我就扑腾，我不会游泳，但是我能躺在水上，就但是我不会游，穿着救生衣，但是就下去了，一点一点的有个栏杆下去了，刚一下去我就直接就 下了坠了， 直接就坠水里头了，那救生衣就那也起不了作用。那个船家有个小孩，因为坐的快艇，他不都是有一个板儿，他就扔下去，扔到我跟前儿，我还是抱上的。 经过这么一折腾啊，朱先生说什么也不敢再下水了。他也意识到这个浮潜呢是有挺大的危险性的。 那个船家也跳下去了，他把我推到跟前儿，我就爬上来了。后来我就跟刚他们那女的说，我说谁也别下去了，我说可不能下去，他太危险了。 朱先生说，当时呢，的确旅行社和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啊，这样的一个浮潜项目是有一对一的这样的服务的，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 说是没有，船上就俩船家，没有。 朱先生说，等他们发现同事翟先生出现了危险的时候，赶紧让船家开车来到岸边。此时啊，翟先生已经被拖上了岸，而且呢正在实施抢救。 他们先下去我不知道，对，因为我坐的是船头，就是说话，我说别下去了，我就听见了喊说救命。我们当时那船就是他抛锚以后，那快艇啊就喊救命。后来那个就说一喊救命，我们就跟船家，后来跟那个当地那个导游说那边喊救命，我们的同事喊救命，反正就这快艇给我开了，但是离那个岛还得估计还得到不了，他因为抛锚，他是可以适当活动，完了开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在个船就那快艇上，大约有一个10-20米吧，但是看见已经我那同事已经躺在那儿，已经救上岸了，对，救上岸了，因为有两个中国人，就是跟我们一块旅游的父子俩是大夫，正在抢救。 朱先生说，自己呢之所以穿着救生衣，是因为上船的时候就一直穿着，而且自己并不会游泳，他觉得呀，自己穿着救生衣心里能踏实一些。 救生衣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头上沙美岛的时候跟我们签了一份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都没看，反正签了，那会儿说是不穿救生衣不让上岛，冲到岸上上沙美岛不是啊，你得穿救生衣嘛，上快艇或者快艇上有救生衣嘛，当时你坐快艇不穿救生衣，你不让在快艇坐快艇的时候都穿了。 翟先生的儿子小翟对记者说，从这个朱先生和吴先生两位这个父亲的同事所说的情况来看呢，哎，这回的旅行啊，不管是旅行社所做的安全保障的方面，还有呢就是景区所做的安全保障的义务，都是非常的欠缺的。 我跟我爸的同事他们聊天，我觉得他们第一就是提醒或者说是安全措施还有救援什么的几乎就是没有，几乎等于没有。因为那个我会简单的游泳，就是会游泳的应该都知道，游泳是游泳，但是你浮潜它叼的那个管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做证人的第一个吴总，他也会游泳，但是他不会浮潜，他不会叼管，没有人教怎么用。我去泰国的时候，因为我去的当天我就开始跟他们聊这个事儿，没人教怎么用，然后他们一直在纠结于救生衣问题。救生衣上岛的时候，因为是从大陆去沙美岛试上穿，去完了沙美岛以后选了项目，这个浮潜又是在隶属于沙美岛的另一个小岛，这个过程中就没有说穿或者说不穿。然后会游泳的人也都知道，浮潜游泳的时候穿救生衣很别扭，然后他们去下水的时候没有说得要穿救生衣啊，或者说怎么着的呀、啊、而且你想，他连设备教你怎么用他都不教，他会让你穿救生衣吗？我听那个第二个证人就是朱先生说，他们那个救生衣大部分全是坏的。朱先生他为什么会沉下去，就是说那个救生衣比水还沉，放在水上面他自己都沉下去了，那个叫救生衣吗？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穿也应该有他们不穿的道理。 通过吴先生和朱先生两位证人的陈述呢，翟先生家属的代理人认为呢，整个景点都是不安全的，而且相关的安全提示旅行社根本就没有做到。 也能够说明被告方安排这个活动不是自由活动，是统一这个行程，当时宣称的一对一服务是不存在的，虚假的宣传。证人的证言也能够说明，翟先生遇险的时候是游客发现的，也是游客实施的救助，岸上没有救生员，医疗的救护设备也没有，那么这个景点呢是不安全的。 而且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旅行社层层转包的问题。因为呢，和翟先生这样一个旅游团签订相关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的是一家旅行社，但是实际呢，带着这个旅游团去泰国旅游的又是另外的一家旅行社。翟先生的儿子小翟对记者说， 签合同的是一个旅行社，就是正儿八经带我爸他们出国的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前三的那个旅行社，他自己合同上面就写着一条，不经本人同意他无权把顾客，相当于顾客转给别人的，但是我爸他们应该是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一直以为是一个旅行社，出了事儿以后才知道不是一个旅行社。 在双方就赔偿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翟先生的家属就将两家旅行社一并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翟先生家属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首先一点呢，不管是就是旅游法或者是这个最高法院适用这个旅游法律问题的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者应当保证这个游客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合同上也有约定要保证游客的这个生命安全，我认为这是第一位的。那么他们未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就应当承担这个法律责任。我们作为原告来讲，我们是认为这个责任他们是共同承担，至于说他们内部怎么一个划分，我认为是他们内部之间的事。 翟先生的家属认为，两家旅行社作为专业的旅行社，他提供的旅游服务应该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应该向旅游者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防止损害发生的合理措施，应该对旅游者的安全负有保障义务。但是两家旅行社选择危险的浮潜旅游活动，在游客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采取专业的救援措施，最终导致翟先生在旅游过程当中死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呢，将两家旅行社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包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运尸费、泰国生活费等等各项损失达到了189万，将近190万元。面对着原告方的起诉，两家旅行社又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重点关注这起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朋友们，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